呀处处开呀，幸呀幸福来，幸福来呀幸福来，大地风光彩，迎春花咱们大伙儿栽，嘿嘿那有呀嘿嘿，合理培养勤灌溉。心呀幸福来，幸福来呀幸福来，大地风光彩，迎春花咱们大伙儿栽，